道。 别肉麻了。 好啊，又抓到一对儿，学校三令五申，不许男女，不许男。 男？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？ 十来秒吧。魏银，不许装蒜。 什么又抓到一？ 那恭喜您，又抓到了一对儿。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，第57集。 两个小时过去，夏九家把必修一写了一半，抬眼休息，却冷不丁看见身边的沈西正捏着个东西。夏九家仔细辨认，沈西一笑，手掌一张，嘿嘿，我力气 啊， 甲板下了30天，右手还在复健，医生说可以通过握力器来训练肌肉。说着右手一下一下的捏，现在和骨骼前差不太多，200磅的能捏10几个。 我试试。 沈西知道皮冻全身整体偏瘦，手指细细长长的。 你别勉强啊，这很重，200磅呢，一般人一个都不行。 夏九家接过，五指一并，轻轻松松握到最底，捏玩具一样捏了7、8下。你， 没玩过这个，不过感觉主要在靠小臂力量，学泰拳的时候每天都要练这一块。 他将手翻过来，用左手指尖轻轻划过右臂肌肉，现在已经大不如前，只在寝室家里自己练习练习。然而毕竟学过6年，他并不是学习就算，出于性格他很认真。沈西的思维飞到将来，以后他的皮冻替他那个的时候，万一没轻没重，那他岂不是要当太监啊。仅仅半分钟后，沈西便心思活络， 豆儿，咱们来比试比试，握着手互相捏，谁先喊疼谁就算输。 夏九家用眼角轻瞥，很明显沈西又想占点便宜，不过怀着恶作剧的想法，夏九家一笑， 行啊，来吧。 说着伸出左手，沈西心里一酥，抓上那白皙的小手，将指腹的感觉记住，又调整好了角度。 准备好了？ 夏九家问，而后他缓缓收紧，慢慢使力。半分钟后，沈西轻轻抽动嘴角，却不舍得放开小手。他自己当然没有用力，知道对方其实也没有用力。夏九家又加了些重量，见沈西两只眼睛半眯，显然很痛，却不撒手，心里好笑，一直握着。最后终于甩开对方， 为点便宜啊，还真能忍啊。 试用各种方法拉手 N 次，光夏九家所记得的就有教滑冰的借口，帮复健的借口，比力量的借口，当然自己全部都同意了。沈西应该也明白，要说起来在这些以前，沈西骨折那天还是自己主动攥他的手的。作孽啊，打开一扇大门，让沈西从此总想拉拉扯扯。沈西沉默不言。 你真以为我看不出比试握力只是借口吗？ 豆儿，你明知道我的意思还答应，是不是说明真的很喜欢啊？ 这个问题叫夏九家也一怔，他很喜欢沈西，他也承认这一点，可这是不是爱情他倒辨别不了。 是不是说明真的很喜欢啊？ 夏九家不想说谎，却又不愿直说，于是拐着弯开口， 我会的题从来不错，刚才答错了，现在更正，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儿。 知道了， 再次当面承认，夏九家明显感到有些东西不同了。闹了一阵子，夏九家又重新解题。沈西一手撑着花伞，另一只手掏出自己带的零食。因为那俩坑货白雪落周和破冰发芽，沈西肚子直叫。16、17岁的高中生哪是素材可以搞定的呀？他撕开上好家荷叶豆，他没吃过，但在超市里见不少女生喜欢，估计不错，也就扔进了自己的红色购物筐。沈西吃了一根，又抽出一根，送到旁边写题的夏九家嘴边。夏九家在专心演算，没太注意，张口咬住，舌头一动抽回嘴里。咀嚼膨化食品的咔咔声很大，夏九家却浑然不觉，只凭本能果腹，都不晓得究竟在吃什么。沈西自己一根皮动一根，再自己一根皮动一根，到最后只剩一根，喂给皮动吃了。而后看夏九家还在专心写数学题，沈西心中一动，又恶向胆边生，还是左手撑伞，右手作势捏着，再次递到身边的人的双唇之间，姿势十分相似，只是这回原本是荷兰豆的地方是他食指，拇指下滑落在指根，好像是在擎着。夏九家还是没有注意，探头咬住，觉得不对，立马一愣。味道倒是相似，都有荷兰豆，但是一个是荷兰豆本尊，这个是带着荷兰豆渣的，气息倒是十分干净。夏九家惊讶转头，还是含着沈西第一指节，竟然没有其他反应。沈西直直望着，对方两排牙齿合着，非常自然，自己食指指腹碰到柔软舌尖，真是柔软舌尖。他忍不住动动手指，压一压，只觉一股电流顷刻间走遍了全身。几秒钟后，感觉沈西手指居然想要绕圈，搅动自己舌尖。夏九家如梦初醒，一把握住沈西手腕，啪的用力挥开，白白的面皮上再次浮现一层红红的薄雾。 别开玩笑。 会很讨厌吗？ 那倒没有，懒得费心。 哦， 唉，真是的。 夏九家重新看书写题，可他明白暧昧升级又进一步，被对方碰到嘴唇舌头，而且沈西那句会很讨厌吗，意思分明就是看你比很喜欢还喜欢。第二天还是省运动会，上午又喊口号翻翻板，看台上面禁止喇叭，红星尔克含着喉宝，一口铁嗓竟也半哑，可还是拼命地执行任务，率领R中观众呼喊： 教育厅加油，教育厅加油。 下午夏九家看完必修二，因为阴天，沈西没再打小花伞，也在学习。事实上他上午也在学。夏九家发现沈西居然提前用透明硫酸纸打印好词好句，啪啪啪啪地贴在翻版的各个页面，一边翻一边准备英语作文，把昨天打花伞的时间补了回来。就在省运动会快结束的时候，前面实验班的齐暖回头搭话，而比起第二名的沈西，他更崇拜第一名的夏九家，因此借着此刻前后排的机会搭话聊天，结识彼此。夏九家冷，但并不会明显拒人千里之外，基本有一句答一句，倒也说了许久。 夏九家，你是南方人吗？ 啊，半个南方人吧，我爸爸是本地人，我妈妈是南方人，当年全国都在支援东北建设，我外公外婆就被调到这边了。 我说呢，哎，你皮肤真好，又白又嫩，骨头架小，五官，哎，说不好，总之不像北方汉子。 嗯， 我妈是南方来的。 哦，原来如此啊。 旁边沈西听着吃醋，十分不爽，没事夸人漂亮干嘛呀？于是等到二人聊完，齐暖回头继续研究数学难题。沈西一抻脖子，见齐暖在一道题旁写写画画，略一思考。 谁？ 齐暖回头怒瞪沈西，再算发现的确选 A。 他开始看下一道题，这回再一次沈西在他脖子后面，声音不小， 沈D 又是抢在前面，五秒钟后 沈B 还是抢在前面，再五秒钟后 还是 C。 进入填空，第一题有些难度，沈西在翻板上随便写了几笔，抬头 4y-5x 7等于0。第二题21。第三题中括号负1逗号0逗号1中括号。第四题三分之根号3。 到了这里，齐暖终于抱起，忍无可忍。不知道答案算题和知道答案算题其实完全不同，有了预先假设，难题也会变成简单题。 沈西，不要仗着学习更好就总提前讲出答案。 我还以为你算不出来呢，好心没好报。 齐暖觉得自己年纪轻轻的就要脑梗心梗了。 如果你要闯祸呢，咱们俩就猜拳。 你会猜拳？ 嗯，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。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